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？针对呢个问题，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，但系 我唔知，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，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，带你进入新诗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廖伟棠，今日年初七喎、 哦。哇，大家春节快乐啊，春天快乐。 系啊，生日快乐添啊。 系啊，人日啦，其实今日仲过瘾就系仲系情人节。 系、 啊。系啊，真系几重嘅甜蜜啊。 吓、啊，咁我哋今日介绍咩诗人呢？ 今日介绍呢位诗人真系，我系觉得佢系一个情人一样嘅诗人。因为佢啲诗都几冧噶，咁但系佢嘅冧法又系唔同嗰种，即系浪漫主义嗰啲嘢啦吓。咁木心啊，咁、其实大家应该都略有听闻嘅，因为佢咧好多书咧，好早以前咧，大概喺90年代咧已经喺台湾、喺香港都有吓。咁、但系咧，佢其实喺大陆出世嘅，系内地人嚟嘅。咁佢系非常传奇嘅一个诗人吓。佢1927年出世，但係呢直到1982年啦 ,55 岁佢先离开大陆去咗美国。 嗯。 跟住喺美国呢，就因为呢就佢係学美术嘅，咁佢其实自己都系画家嚟嘅。但係佢出名系在于呢，佢喺美国收咗一大班好出名嘅学生，比如陈丹青。 哦。 佢陈丹青系佢最出名嘅学生，仲有其他呢，比如话艾薇薇啊、艾丹啊嗰啲。嗰、那個咧去聽佢唔係講話喎，係講文學啊！佢就喺美國咧就開班，即係私下咁樣授徒，咁全部都係啲藝術家同佢學文學。咁慢慢佢名聲傳出嚟，原嚟佢仲係個詩人。咁、咧，於是咧台灣咧就好似發現咗佢咁啦，喺聯合文學嘅創刊後已經開始介紹佢。咁就一下子嗰陣時有過一個木心嘅紅啊，喺台灣，但係又過咗好多年啦。咁直到呢就係、幾年前呢就陳丹青呢就開始喺大陸呢就推舉佢，同埋呢大陸啲大出版社又出返佢啲書呢，咁佢亦都係非常之紅啦喺大陸，咁就佢又返大陸啦。其實佢喺2006年呢就佢嘅故鄉就係烏鎮啦、上海嗰邊啦，烏鎮呢就請佢返嚟，同埋同佢起咗一個即係木心紀念館啦。咁佢就返嚟即係終老啦。咁前年過咗身之後呢，就陳丹青呢就一直喺度幫佢整佢嘅美術館。咁直到呢就舊年呢終於美術館落成咗。咁佢係11年走嘅，咁舊年就15年呢落成嘅美術館都非常之靚，係照住佢嘅遺願去起嘅。咁、但係木心嘅傳奇唔單止係佢一生嘅傳奇啦，因為佢點解55歲先出到國呢？因為之前呢文化大革命嘅時候呢，佢又當然係被打為啲咁嘅即係啲腐敗分子之類啦。咁我諗有兩個原因嘅，一個係佢係個藝術家，另外一個呢佢係一位同性戀者。咁嗰個時代當然係不容於世嘅啦。但係木心更加好嘅呢就係佢寫咗大量嘅作品，依家都即係依家出版咗成10本佢嘅作品集㗎啦。咁最近呢就有一本佢嘅诗选，因为佢太多诗啊，咁有一个呢美国教授呢係佢好朋友，就精选咗一本木心诗选出，咁呢两集呢我哋就介绍下喺呢本诗选入面所揀嘅诗。 係，咁我哋第一首呢就要听从前慢。 从前慢，木心。记得祖先少年时，大家诚诚恳恳，说一句是一句。清早上火车站，长街黑暗无行人，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。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马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从前的锁也好看，若是精美有样子，你锁了人家就懂了。 从前慢就是大陆诗人木心的作品。 是的，其实木心可以讲国际诗人都可以这样讲，华人国际诗人。从前慢呢其实是他最出名的一首诗。本来已经是很出名的爱情诗啦，去年呢还有一位歌手呢将他改编成民谣。上了这个我是歌手那些 流行节目上面，系啦，唱就唱红晒。但系呢首诗咧，点解咁好呢？系好多人话呢首诗咧，系一睇系一个民国嘅诗人写嘅，就好明显唔可能系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诗人。当然啦，佢入边写嘅系木心嘅少年， 嗯， 即系木心佢二几年出世啦，其实所谓解放嘅时候呢，佢都仲系好年轻吓。咁佢好有趣嘅，佢其实喺49年之前呢，佢去咗台湾㗎啦。佢又返返嚟喎。咁我諗佢后来都好后悔㗎啦。咁但係呢，从前慢佢所讲嘅从前当然系指一个更加淳朴嘅民国时代啦。咁入面最关键嘅呢，你睇到其实佢好似写緊唔相关嘅嘢。啊！少年讲说话啦，呢、这个火车站啦，冇灯嘅长街啦，车马邮件啦，其实都串得起嚟嘅。串起嚟系咩呢？系一个离别嘅场景。 嗯， 吓、啊、你去送人啦，朝早去火车站送人，吓、啊、跟住送咗佢之后呢，你咪要写信咯，吓、啲信要靠啲马车嚟派嘅，吓、正正因为咁慢啊，我哋先可以单一咁样去爱一个人。一生就去爱一个人，因为你冇可能同时好似依家咁样又喺啲社交媒体识好多人啊，又一脚踏几船，你根本冇咁嘅资本啊。 系 啊，最有趣就系最后嗰句，其实好多人都议论纷纷，就系点解会咁写呢？以前嘅锁都好睇、啊，啲你锁咗把锁，人哋就明啦。点解呢？锁把锁系爱定系唔爱呢？系拒绝定系接受呢？啊、我觉得在以前委婉一点的那个时代呢，反而是锁是表示爱。 嗯。 啊、 嗯 即是我好像拒绝你一样，其实我是爱你的。 是。 就现在是没有锁的嘛、啊、个个都可以入来。 是。就是总之我们要代入回诗人他本身那个年代去想啦、嗯。 是啊，这首诗令人很怀念啊，为什么以前我们可以这么专一。 是。同埋我很喜欢那种慢的态度啦。 其实诗本身就是一种慢的艺术啦。诗是令你停低想一想的嘛。 是。跟住落嚟我们要听这一首《子文考》。 子文考，木心。鸟兽随风行动，潜步狩猎，最好迎风搜寻。波利尼西亚的航海者，演服独木舟中，闭眼，苦弄被风吹送的波涛，就知晓远处倒聚的方位。因纽特人，天空白茫茫，鲜血淹没地上一切标志。他们依循气流顺利往返。我有罗斯，他是船长，听风吹繁琐的声音，预卜风暴何时来临。从前的城市街道按东西或南北而建设，此乃指南针定风向之迹象也。即说屋顶风顺鸡的时代业已过去。以色列春季干旱热风使我暴躁，德国阿尔卑斯山吹来浮恩焚风。起先我胸口还不大觉得作疼，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圣安娜焚风使我的床友情绪低落了两昼夜。纳瓦霍印第安人有一首诗咏叹手指上的船纹，天神制造先祖的时候风吹过，风尾留在指头上了。犹太、阿拉伯、希腊、罗马，他们用雨中的神灵都是从风字转化而来，矗立在夏威夷考艾岛上。夜吉拉尼亚灯塔亮着，一阵一阵风从北风吹来，我闻到中国的腐、日本的声。 子文考就是木心的作品。 啊，子文考叫得做考呢，就好似是学术嘢嚟㗎。 係啦。 啊，咁当然啦，佢木心係好鍾意玩嘅。佢好多诗呢都係以乜乜考啊、乜乜赋啊、乜乜歌啊咁样，即係好似好正经咁一本正经，但係入面呢佢就会写到好多好有趣嘅事情。但係呢首子文考呢其实有痛感喺度嘅。佢一开始呢佢哇一下子又飞去波利尼西亚，又去到呢个北极啊，因纽特人。 又跟住一个佢嘅朋友船长罗氏啊，哇，点样去识别？佢会写到每个人咧，每个地方嘅人咧，都有自己识别方向、识别方位嘅一种敏感啊。但对于佢系点咧？对于木心咧，佢就好似呢个印第安人咁样。佢话呢个纳霍亚嘅印第安人有首诗话，手指上嘅指纹啊，系天神制造人嘅时候咧，系俾啲风一吹。吹过个手指头，啲、哦、风嘅痕迹啊，留咗喺个指头，哇，太有诗意啦！咁其实咧，木心想讲咩咧？佢就好似呢个印第安人咁样，佢个指纹咧带住啲风，系令佢闻到乜嘢咧？写呢首诗嘅时候，佢已经离开咗中国好耐噶。咁佢话呢个风咧喺个指纹度啊，佢即使系喺企喺夏威夷啊，佢都可以闻到啲风喺中国、日本吹过嚟，带住东方嘅味道。但呢个味道呢是腐烂的腥的。 嗯。 虽然是这么不可爱的故国，但是都是故国咯。咁只是佢将我可以想象佢写首诗写到呢个时候，佢可能将只手呢手指喺个鼻度闻一下。 是。 哇，真是个指纹好像一个旋风，我哋自己睇返自己嘅指纹，其实真係好似点呢，嗰啲热带气旋图咁样㗎、 啊啊、 非常之似呀。咁可能印第安人呢，即係佢哋未试过喺天空睇热带气旋，佢都想象到风系咁嘅样子。 呢一首指纹考啊，跟住落嚟要听以云为名的孩子。 以云为名的孩子，木心。四月四月想起你，时时露雨樱花。从前每日樱花下谈几句就散，你嬲我一宵，闪避我七天，七天后你若无其事地泥上来，樱花盛开即谢，你的事总这样。四十六年游去，你若记得也不是爱，自己太尽不在乎别人，偏偏是你的薄情使我回味无尽。 以云为名的孩子呢，我初次睇呢首诗嘅时候，一开始我系俾一个字，即系吸引到嘅，有个嬲字。 是喎、 哦。是啊，因为咦点解咁奇怪，木心佢系浙江人喎，点解佢哋都用嬲字嘅咩咁。咁、 嗯、 所以呢首诗呢用广东话就好啱啦。咁嬲与嬲相对嘅系咩呢，佢下面佢话即系嗰个孩子啊同佢点呢扭计啦。但嗰七日之后呢，佢系若无其事地泥上嚟喎，呢、這个泥字用得几好啊。即系好似糖黐豆咁样、 嗯、 一撇泥黐上你嘅身度。真系好天真，好无邪。但系你睇到最后咧，你发现，咦，佢唔系讲紧小朋友、哦，佢讲紧佢嘅可能系初恋。 系 啊， 佢四十六年有 四十六年过去、哦，佢系呢首诗系1994年写嘅。嗰阵时咧，阿木心咧已经系60几岁啦，60几岁嘅46年前，20岁。 嗯， 20岁嘅时候，佢话你就算记得啊，都唔系爱啦。咁佢话自己太尽不在乎别人，又好似讲紧呢个男仔咁样，又好似讲紧佢自己，因为木心都好靓仔嘅。 嗯， 啊，到底系我唔在乎你，定系你唔在乎我呢？但系无论如何呢，呢件事情呢，46年我仲记得，回味无尽。哇，非常之浪漫，即系一个呢种长情呢。咁我都好惊讶嘅，因为其实木心都几风流倜傥嘅，我谂佢后嚟都唔止呢一段恋情啦。 嗯嗯， 啊，但系始终都记得，即系。在樱花之下碰见过这个孩子，这个男孩子啊，他可能的名字里面有个云字的。其实个云跟樱花又好似啊，时聚时散，就好像他一生的情爱这样。 是，哇，这首浪漫到不得了，在情人节到听。 和你说说诗，主持廖伟棠、郑希辉。 论白夜，木心。很想以身试白夜，它使人沮丧，也能使我沮丧么？时钟滴答，灯烛明黄，我旁若无白夜， 过我的贴身狂欢节，谁愿手拉手向白夜走，谁就是我的情人，纯洁美丽的坏人。 既然真系浪漫就浪漫透头啦，我哋既然都情人节啦，论白夜呢都系一首好独特嘅爱情诗啊。咁白夜呢系咩情况呢？即系其实喺北极圈内就会有噶嘛。啊，去到呢个丹麦啊、芬兰啊嗰啲地方，尤其芬兰啦，系每年呢都有几个月系会有白夜嘅情况嘅。 系， 即系太阳呢迟迟唔会落山咁样。但系白夜对于呢个木心，对于一个情人嚟讲系点样呢？他说白夜好像一个贴身的狂欢节这样，即是大家灯火通明啊，大家都不舍得睡，在这里过着一些很快乐的事情。那如果这个时候呢，哪个敢跟我一起去过这个狂欢节呢？他就是我的情人。但最后他还很鬼马地补充一句，他说他的情人呢是纯洁美丽的坏人。即是这个，那我们都会这样讲的，男仔来讲话啊，够坏才有人喜欢的嘛，即是在少少坏啦，那种爱情中的少少坏。那其实纯洁美丽的坏人呢，是跟白夜这两个字是一个同构来的。夜神秘的嘛，莫测的嘛，好像坏人那样。但是白夜呢，白呢就变了纯洁了。即是夜晚当它变成白夜的时候呢，它就好像这个情人那样，它又美丽又纯洁，但是呢它有少少的坏的。 是哇，呢首诗又同头先嗰首嗰个味道又唔同啦。 是啊，呢啲诗真係哇好适合即係情人节写喺情人卡上面吓。 好，最后呢我哋要听听杰克逊高地。 杰克逊高地，木心。五月将近，连日强光普照。一路一路树荫呆滞到傍晚，红空鸟在电线上转鸣，天色舒齐地暗下来，那是慢慢地，很慢。绿叶聚间的白屋，夕阳射亮玻璃，草坪湿透还在洒，男子鸢尾花一尾梦幻，都相约暗下，暗下，清晰和蔼委婉，不知原谅什么，成觉世事尽可原谅。 杰克逊高地就是诗人木心的作品。 是啊，杰克逊高地呢应该是北美洲或者应该是美国的。咁呢首呢是我最喜欢他的一首诗。点解呢？就是他是一个人呢到了晚年啦，六十几岁啦。咁其实经历过好多风波的时候，但呢他最后睇住他周围的一切呢，突然间呢他有一个顿悟，是觉得乜嘢都可以原谅。即是一个受过咁多苦的人，他入四次入狱。在上海，咁以各种名义啦，咁其实佢都唔算得罪人，唔算咁讲嘢㗎啦，都系咁。而且呢佢系一个大画家嚟嘅，竟然呢搵佢去啲工厂做啲技工。即系所以呢佢到咗一平反之后呢，做咗几年老师之后呢，佢有机会去美国呢，佢就去咗啦，就走咗，就而且就留咗喺美国啦。重要呢系佢其实1994年呢佢偷偷地返过嚟嘅。但是他回到来呢，他发现他的故乡乌镇已经面目全非了。 变了旅游胜地。 是啊，未那时候未有旅游胜地。其实变旅游胜地有些跟他有关的。 哦， 即有些利用 他 的名字的，是啊。但是呢他那时候回到乌镇呢就乱出八糟啦，他就好嬲就发誓话不再回。不过后来呢乌镇呢就即洗心革面啦，执返好他的故居啊，咁请他回来。但是杰克逊高地呢，他觉得世事尽可原谅。 的前一句是不知原谅什么。即是你去原谅已经好犀利啦，你去到咗不知原谅什么的境界，简直是你即是你觉得所有伤害过你是唔需要，即是唔值得挂怀嘅。点解会咁样呢？前面有啲铺垫啦，好多词佢入面有啲词呢好特别嘅。佢话天色疏齐地暗下来。疏齐呢个字呢我未见过其他人用过喺佢之前，但係好贴切。哇，好舒服，好整齐咁样慢慢暗喎、哦。咁喺一个好晴朗嘅天先会有呢种天色嘅变化嘅。比如佢又写到呢个鸢尾花啦，大家知道鸢尾花呢梵谷有画过系蓝色好靓嘅。咁佢话鸢尾花一尾梦幻，一尾即系话佢除咗梦幻唔做其他嘢㗎啦。但呢都好似童话入面咁样喎，佢哋约埋一齐慢慢变暗，慢慢变暗，就同个天色一齐。但即使如此呢，喺呢个暗入面呢一切都系清晰嘅。咁就好似诗人嘅心境一样，非常之明朗。咁喺嗰个时候呢，其实过去所有伤害佢嘅嘢已经唔重要啦。佢已经睇得清清楚楚。 系，同埋佢最后系咪又翻翻自己一个乡下嗰度种楼？ 系啊，翻翻乌镇啦。咁我都觉得奇怪嘅，佢故居我去过，系当街嘅。咁我谂阿、木心嘅晚年会唔会咧，有时会行出嚟睇下乌镇嗰啲乌泱泱嘅游客咧？因为乌镇喺大陆系出名嘅呢个系即系点咧？嗰种通俗嘅旅游胜地啦吓， 水乡 系啦，好多人去噶嘛。咁我去嘅时候都系呢种感觉，我一定要好早出嚟先可以睇啊。稍微晏少少，即系一个个旅行团就咁涌入嚟噶啦， 人来人往 系啦。咁阿、木心咧晚年都几好，咁有三个咧系可以讲系佢嘅小读者啦，年轻人嚟照顾佢，照顾佢啦，同埋帮佢记低佢晚年想讲嘅嘢啦，同埋整理佢啲稿纸啦。咁木心啲稿咧就好出名咧，系点咧？系好难辨认嘅，因为咧佢原嚟喺监狱入边咧养成一个习惯咧，因为得好少纸啊，佢可能就有一个烟盒啊，佢喺上边写成千字喺个烟盒度，用好细好细嘅字嚟写。咁咧呢啲嘢后嚟依家都收喺呢个木心美术馆入边，全部都加放大镜先可以睇嘅。听讲仲会整理，继续整理出嚟，因为佢喺监狱入边写咗好多嘢，而且系哲学思考嚟嘅。咁啊，陈丹青咧都喺佢有时会接受访问或者做节目嘅时候，会讲下嗰啲内容。其实咧，佢木心佢自己都话，佢最受影响嘅就系尼采。咁可能喺嗰一刹那，喺嗰几次入狱嘅时候，佢都系感觉自己好似一个尼采咁样，一个有超人意志嘅人先可以写落呢啲完全超越当时成个中国嘅混乱、肮脏不堪嘅呢啲思想咁清洁嘅嘢。 咁我哋今集咧，其实都未讲晒佢嘅作品噶，咁我下个星期继续啦。 系 下个星期我哋继续会讲木心噶，拜拜。 和你说说诗，编导郑希辉，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。